个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总区，我心里埋藏的小秘密，从没有再提起。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匆匆地与你相遇，对你有无限依恋，那真是我的秘密。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总区，我心里埋藏的小秘密，从没有再提起。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是我的秘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匆匆地与你相遇，对你有无限依恋，那就是我的秘密。我的